老马识途。老马识途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老马认识道路，比喻有经验的人熟悉情况，能在某个方面起着指引的作用。途是指路。这则成语来源于韩非子。故事是这样的，公元前的663年，齐桓公应燕国的要求，出兵攻打入侵燕国的山戎。相国管仲和大夫席鹏随同前往。齐军赶到燕国时，山戎的军队已经掠夺了许多财物，逃到他东面的孤竹国去了。齐桓公本想就此收兵回国，但管仲建议跟踪追击，攻灭孤竹国以保证北方的安全。齐桓公接受了他的建议，下令向东紧追。不料追到那里，山戎国和孤竹国的大王都吓得逃跑了。齐桓公率领大军继续追击，最终取得了胜利。齐军是春天出征的，到凯旋而归时已经是冬天，草木变了样。大军在崇山峻岭的一个山谷里转来转去，最后迷了路，再也找不到归路。虽然派出多批探子去探路，但仍然弄不清楚该从哪里走出山谷。时间一长，军队的给养发生了困难，情况非常的危急，再不找出出路，大军就会困死在这里。管仲思索了好久，有了一个设想，既然狗离家很远也能寻回家去，那么军中的马，尤其是老马，也会有认识路途的本领。于是他对齐桓公说，大王，我认为老马有认路的本领，可以利用他在前面领路，带领大军走出山谷。齐桓公同意试试看，管仲立即挑出几匹老马，解开缰绳，让他们在大军的最前面自由行走。也真奇怪，这些老马都毫不犹豫地朝一个方向行进，大军就紧跟着他们东走西走，最后走出了山谷，找到了回齐国的大路。